你好，我是李月。我们在上节课提到过，用于解决消息队列的一些常见问题的知识和原理，那最终要落地到代码上，大多呢都包含在收发消息这两个流程里边。对于消息队列的生产和消费这两个核心功能，在大部分的消息队列里边，它实现的主要流程都是一样的。所以，通过这两节课的学习之后，掌握了这两个流程的实现过程。无论你使用的是哪一种消息队列，遇到收发消息的问题的时候呢，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去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上节课我和你一起通过分析源代码，学习了 RocketMQ 消息生产的实现过程。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 Kafka 消费者的源代码，理清楚 Kafka 消费的实现过程，并且呢，能从中学习到一些 Kafka 的优秀设计思路和编码技巧。在开始分析源码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Kafka 消费模型的几个要点。第一，Kafka 的每个 consumer 实例属于一个 consumer group。第二，在消费的时候，consumer group 中的每一个 consumer 它是独占一个或多个 partition 的。第三，对于每一个 consumer group，在任意时刻，每一个 partition 至多，注意啊，是至多只能有一个 consumer 在消费。第四，每一个 consumer group 都有一个 coordinator，负责分配 consumer 和 partition 的对应关系。当 partition 或者是 consumer 发生变更的时候，会触发一次 rebalance 的过程，重新来分配 consumer 与 partition 的对应关系。最后，consumer 会维护与 coordinator 之间的心跳，这样 coordinator 就能感知到 consumer 的状态，在 consumer 故障的时候呢，及时的触发 rebalance。那掌握并理解 Kafka 的消费模型，对于接下来理解它的消费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对上面的这些要点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建议你先回顾一下之前的课程，或者是看一下 Kafka 相关的文档，然后呢再回过头来继续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同样，我们使用 Kafka 当前最新的2.2版本进行分析，那你可以使用 git 命令从 GitHub 上直接下载源代码。我把下载的命令呢，也放到了文稿里面。在学习开源代码如何入手这节课里边呢，我讲过，分析国外开源代码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从文档来入手。接下来我们就找一下 Kafka 的文档，看看从哪儿呢来开启我们的分析流程。在 Kafka 消费者的入口类 Kafka Consumer 的 Java Doc 里边，给出了关于如何使用 Kafka Consumer 非常详细的说明文档。并且呢，它在这里边给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消费的示例。那我把这段示例代码呢也放到了文稿中。在这段示例代码里边，它主要做了这么几个事儿。首先，它会设置必要的配置信息，包括一些起始的连接地址、consumer group 的 ID、自动提交消费位置的配置和序列化的配置等等这些。之后呢，它创建了一个 consumer 的实例，然后呢，订阅了两个主题，这里边是 for 和 bar。最后呢，它会循环的拉取消息，并把消息打印在控制台上。通过上面这个示例代码，我们可以看到啊，消费的这个大流程在 Kafka 中实际上是被分成了订阅和拉取消息这两个小的流程。另外，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反复提到过，Kafka 在消费的过程中，每一个 consumer 实例它是绑定到一个分区上的。那 consumer 它是如何确定到底绑定到哪个分区上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可以通过分析消费的流程来找到答案的。所以呢，我们分析整个消费流程就聚焦在了下面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这个订阅的过程到底是如何实现的？第二个问题，consumer 它是如何与 coordinator 协商来确定自己消费哪些 partition 的？第三个问题，拉取消息的过程那又是如何实现的？了解前面两个问题啊，非常有助于你充分理解 Kafka 的元数据模型，以及 Kafka 它是如何在客户端和服务端之间来交换这个元数据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拉取消息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消费的主流程。我们上节课讲过，这是消息队列最核心的两个流程之一，也是必须要掌握的。下面呢，我们就带着这三个问题来分析一下 Kafka 的订阅和拉取消息的过程，它到底是如何来实现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订阅的实现流程。从上面的例子呢，可以跟踪到订阅的主流程方法 Kafka Consumer 的 Subscribe 方法。在这个方法里面啊，我们先忽略掉各种参数和状态检查的分支代码。这个订阅的主流程啊，它主要更新了两个属性，一个是订阅状态 Subscriptions，那另一个呢是更新元数据 Metadata 中的 Topic 信息。 订阅状态呢，它主要维护了订阅的 topic 和 partition 的消费位置等状态信息。那属性 metadata 中呢，维护了 Kafka 集群的元数据的一个子集，包括集群的 broker 节点、topic 和 partition 在节点上的分布，以及我们聚焦的第二个问题 coordinator 给 consumer 分配的 partition 信息。这里边啊，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这个 subscribe 方法它的实现啊，有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开始的 acquire and ensure open 和结束部分的 try finally release，它们的作用啊，就是保护这个方法只能被单线程来调用。Kafka 在文档中啊，明确的注明了 consumer 它不是线程安全的，那意味着 consumer 被并发调用的时候呢，会出现不可预期的结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啊，Kafka 做了主动的检测并抛出异常，而不是放任系统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情况。Kafka 主动检测不支持的情况并抛出异常，避免系统产生不可预期的行为，这种模式对于增强系统的健壮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如果你的系统不支持用户的某种操作，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检测这些不支持的操作，直接呢拒绝用户的操作，并且呢给出明确的错误提示，而不应该只是在文档中写上不要这样做，却放任用户的错误操作对你的系统产生一些不可预期奇怪的结果。具体 Kafka 它是如何实现的并发检测，大家可以看一下方法 acquire and ensure open 里边的实现，非常简单也非常经典。那我在这里呢就不再展开讲解了，继续跟进到更新元数据的方法，metadata 点 set topic 里面，这个方法它的实现除了更新元数据类 metadata 中的 topic 相关的一些属性以外呢，它还调用了 metadata 点 request update 这个方法来请求更新元数据。跟进到这个 request update 的方法里面啊，我们会发现这个里边啊，它并没有真正的去发送更新元数据的请求。只是将需要更新元数据的一个标志位设置成 true 就结束了，因为啊，Kafka 它必须确保在第一次拉取消息之前，这个元数据是可用的，也就是说，在第一次拉消息之前必须更新一次元数据，否则呢，这个 consumer 它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个 broker 上去拉这些 partition 的消息。分析完订阅相关的这些代码，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订阅的实现过程中，Kafka 更新了订阅状态和元数据中相关 topic 的一些属性。把元数据的状态设置为需要立即更新，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发送更新元数据的网络请求。整个过程中呢，是没有和集群有任何的网络数据交换。那这个元数据它到底会在什么时候真正的去做一次更新呢？我们可以先带着这个问题，接下来看下面的代码。接下来我们分析拉取消息的这个流程。我把这个流程的时序图呢放到了文稿里面，建议听音频的同学呢也点击文稿来看一下。我们对着这个实例图来看它的实现流程啊，在 Kafka Consumer 的 PO 方法的实现里面，可以看到主要是先后调用了两个私有方法。第一个方法是 Update Assignment Metadata If Needed，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来更新元数据。然后呢，它又调用了 Pull for Fetches 这个方法来拉取消息。在这个 Update Assignment Metadata If Needed 的方法里边呢，它调用了 Coordinator 点 Pull 方法。那在 pull 方法里边呢，又调用了 client 点 ensure fresh metadata 方法。这个方法中呢，又调用了 client 点 pull 方法。这个 pull 方法中呢，真正的实现了与 cluster 通信，在 coordinator 上注册了 consumer，并拉取和更新了元数据。到这里呢，元数据在什么时候会真正做一次更新？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有了答案。Consumer Network Client 这个类呢，它封装了 Consumer 和 Cluster 之间的所有的网络通信的实现。这个类啊，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异步实现，它没有维护任何的线程，所有待发送的请求呢，都存放在这个 Unsent 属性里边，返回的响应呢，存放在这个属性 Pending Completion 中。那每一次调用 PO 方法的时候，它都会在当前线程中发送所有这些待发送的请求，然后处理所有收到的响应。我在之前的课程中讲到过，这种异步设计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用很少的线程实现高的吞吐量，劣势呢也非常明显，就是极大的增加了代码的复杂度。你可以对比一下上节课我们分析的 RocketMQ 的代码。那 producer 和 consumer 在主要收发消息这个流程上，它功能的复杂度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Kafka 的代码要比 RocketMQ 的代码更加的复杂。 我们继续分析方法 pull for fetches 的实现啊。这段代码它主要实现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呢，如果缓存里边有没有读取的消息，那直接返回这些消息。然后呢，它会构造一个拉取消息的请求，并且呢发送这些请求。之后呢，它会发送网络请求来拉取消息，并且在这儿等待，直到有消息返回或者超时。最后呢，返回拉取到的这些消息。在这个 fetcher 点 send 的 fetches 的方法的实现里面，Kafka 它根据元数据的信息来构造拉取消息的请求。注意啊，这里边构造的它不是一条请求，而是一批请求，包括到所有相关 broker 的拉消息的请求。然后呢，它调用 client 点 send 的这个方法，把这些请求异步的发送出去，并且呢，它注册了一个回调类来处理所有返回的响应。那所有返回的响应呢，会被暂时的存放在 fetcher 点 completed fetches 这个集合里边。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候请求啊，并没有真正的发给各个 broker，而是呢被暂存在了 client 点 onsite 中，等待被发送。然后呢，在调用 client 点 poll 这个方法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将之前构造的所有请求发送出去，并处理所有收到的响应。最后呢，在 fetcher 点 fetch 的 record 这个方法里边，它会将返回的响应反序列化之后呢，转换成消息的列表，返回给调用者。综合上面的实现分析啊，我在文稿中呢给出了拉取消息的流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的类的类图。在这个类图中啊，为了便于你理解，我并没有把所有的类都画上去，只是把本节课两个流程相关的主要类和这些类的关键属性画在了图中。那你可以配合这个类图和上面的实系图一起来学习。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全部内容。这节课呢，我给大家分析了 Kafka Consumer 消费消息的实现过程。大家在分析代码的过程中呢，不仅是要掌握 Kafka 整个消费的流程它是如何实现的，那更重要的呢，是理解它这种完全异步的设计思想。发送请求的时候，首先构造请求对象，把这些对象呢暂存到发送队列里边，但是它不会立即发送，而是等在合适的时机来批量的发送，并且呢用回调或者是 request future 的方式预先定义好如何来处理响应的业务逻辑。那在收到 broker 返回的响应之后呢，它也不会立即就处理这些响应，而是暂存到一个队列里边择机来处理。那这个择机的策略就比较复杂了。它有可能是需要读取响应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缓冲区满了的时候，或者是时间到了，都有可能触发一次真正的网络请求，也就是在 poll 方法中发送所有待发送的请求，并且呢来处理所有的响应。它这种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需要维护用于异步发送和处理响应的这些线程，并且呢能够充分发挥批量处理的优势，这也是 Kafka 它的性能非常好的原因之一。但是啊，这种设计它的缺点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实现的复杂度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说呢，你没有深厚的代码功力，其实是很难驾驭这么复杂的设计的，并且啊，后续的维护成本也很高。总体来说呢，不推荐大家把代码设计的这么复杂，代码结构简单、清晰、易维护，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很多时候呢，为了获得较好的代码结构，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即使是牺牲一些性能，那也是划算的。最后还是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我们知道啊，Kafka Consumer 它在消费过程中呢，是需要维护消费位置的。Consumer 每次从当前的消费位置拉取一批消息，这些消息被正常消费之后呢，Consumer 就会给 Coordinator 发一个提交消费位置的请求，然后呢，消费位置会向后移动，完成这一批消息的消费过程。那 Kafka 的 consumer 它是如何维护和提交这个消费位置的呢？请大家呢带着这个问题再回顾一下 consumer 的代码，尝试呢独立去分析代码，并找到问题的答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和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